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走进一个故居，体会一段历史，看到一棵草木，经历一段过往，登上一座亭台，讲述一个传说，观赏一块古石，记录整个人生。尘封已久的往事，历久弥新的家风，打开文化之门，故居系列节目正在播出。 北京时间19点06分，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我们的节目要打开故居之门，走进鲁迅故居和鲁迅博物馆。1924年5月到1926年8月，鲁迅先生曾在这里居住，虽然时间不长，但是他对鲁迅先生来说具有独特的意义。在鲁迅55年的人生当中，从30岁到44岁，在北京度过了14年的时光。在这14年中，鲁迅经历了租房、买房、还房贷、分家、再贷款买房、自己装修等各种琐碎和艰辛，最终才在皇城根落了脚，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走进的鲁迅故居。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来自鲁迅博物馆社教部的刘晴女士，欢迎刘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选题策划人文杰， 大家好。 对于鲁迅先生，我觉得大家都不陌生，从小是学着鲁迅先生的文章长大的啊，语文书里有他很多很多的文章。那么我们的互动题目啊是这样的，如果按照户籍管理办法的这个规定的话，鲁迅先生当时算是咱北京的哪个区的人呢？这是文杰为大家编的一道题啊。 A 海淀， B 西城， C 东城， D 朝阳，您觉得正确选项是哪个啊？就是鲁迅当时住在哪个区呢？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参与我们的互动。那我们的选题策划人文杰事先也是来到了鲁迅博物馆，我们先跟着他一起到这个小院里去看一看。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杰，现在呢我就已经来到了北京鲁迅博物馆的正门口。在正门口上挂了一个牌子，北京鲁迅博物馆，是叶剑英元帅写的，在1980年3月14号。刘老师，咱们刚从地图上可以看到，陈列厅就是博物馆，然后咱们这个院子里其实既包括旧居也包括博物馆哈。 对，就是这样，你看虚拟展馆我们都可以看一下，因为我们的鲁迅旧居里边是进不去的，我们在这个虚拟展馆里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故居住， 你看这还有解说啊。 鲁迅的书房兼卧房老虎位，当时老北京土地百姓房子不够住，通常会在房后加盖小屋，形似老虎拖出的尾巴，因此老北京人风趣地把这种建筑形式称为老虎尾巴。 这个地方我们要展览我们馆的美术藏品，我们馆美术藏品非常厉害，比如说抗战版画藏量全国第一， 版画是吧？ 对，因为鲁迅是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首倡者嘛， 对， 奠基人。 走出陈列展厅往右转，就来到了鲁迅故居，一个小四合院，然后写着鲁迅故居4个大字。 这个是郭沫若先生题写的。哎，别动别动别动， 动，这是文物，不能随便动。 哦，这门是文物哈，那我们就不推了，因为这个门是黑色的。我们原来节目里面提到过，就是红色的门是后来改的颜色，咱们传统的四合院的门呢就是黑色的。 朱门那个是有级别的人才 有级别的人才有。然后我们再看这个门哈，它是没有门当的，就体现当时一个平民所住的一个房子哈。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儿有这个敲门的，这个一般叫门环吧，叫青年来拜访鲁迅的时候，他们就是敲响这个门环，然后呢，女工来开门。鲁迅呢已经凭着煤油灯在院子里等着了。 门铃咱们也不能敲， 这个也不能，这个是文物， 这都是文物哈。哦，我们只能看，就不能摸了。 当时就在这个遗址，这个最好是都不要动的。 我们看这个正房哈，已经锁上了。 这个北面向东的一间，这在四合院里是正房。一般来说是家里边地位最高的人住，就是鲁迅的母亲鲁瑞。 我们隔着窗户可以看到这个比较简陋的。 这老太太这屋就在这里边配置是最好， 靠着墙有一木床。 这个是从绍兴老家带来的。 靠窗的部分呢是一张书桌哈。 老太太有可能在这儿看一看报纸啊，看一看书啊什么的。 桌子的旁边呢就是藤椅，就是鲁迅先生经常会坐 藤椅， 藤制的藤椅。关于鲁迅故居的简介大概就是这样，更多关于鲁迅和他家人的故事，鲁迅先生在北京的生活，鲁迅和青年人的交往，我们回到直播间来说一说。 刚才选题策划人文杰带着我们到鲁迅故居里走了一圈啊，有一细节，因为我们叫打开文化之门，选题策划人到哪儿啊都爱推门，然后这文杰刚要推一个，这个老师感觉哎，别，这是文物你不能推啊，他推的是哪扇门啊？ 是旧居的门。 旧居的门， 旧居的门，对，是个黑色的门。它那个是个，咱们说那个采访里面也说了，说那个朱门嘛，朱门实际上就是达官贵人，什么这个广亮门啊，或者是说这个金柱门， 这是最外面的那个门，是不是？是吗？ 不是最外面那个门，不是博物馆的门， 是就是鲁迅旧居的那个门，就是我们说这个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嘛，这个朱门它其实就指代的是有地位的 王公贵族的， 哎，这样的一个门，所以就是我们一般老百姓那个时候的门呢，就是黑色的是居多的， 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细节哈，说门上的门环，年轻的学生来找鲁迅先生的时候，无论多晚，可能敲的是这个门环，这其实也是当年的，是吧？ 对，是当年的门环， 当年的门环，鲁迅先生会提着一盏煤油灯啊，在那里等着。 他说是门环，其实他就是简单的两个小铁片儿 啊 啊，其中有一个还有点残破了。 哦，那其实我们故居系列做了很多了，比如说郭沫若、梅兰芳、宋庆龄、老舍，还有李大钊先生啊， 对， 我们都叫纪念馆，但到了鲁迅这里，我们叫鲁迅故居和鲁迅纪念馆啊， 博物馆， 鲁迅博物馆，鲁迅博物馆。那么其实我们这个博物馆也是一馆两址啊， 对，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 准确的来说呢，就是我们这个馆的全称叫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我们是一馆两址。首先说我们这个北京鲁迅博物馆这一边呢，它是在1956年建馆。它呢是新中国最早建立的就是人物类的纪念性的博物馆之一，当时呢，毛主席呢，特批了在鲁迅旧居周围，扩建了一个非常大的馆舍，所以我们馆呢和一般的故居啊、旧居不太一样的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展览的面积，所以我们有一个鲁迅的生平陈列厅，然后呢，我们还会有就是给这个孩子们就是进行互动的这种，朝花艺院啊，进行什么美术活动啊，比如说还有这个文学活动的，像三味书读书的这个课堂。所以我们呢就是再有就是我们看不到的可能有我们的这个非常强大的研究力量啊，我们有鲁迅闻名全国的鲁迅研究室啊，我们呢还有这个7万多件的馆藏品啊，这个是在我们的文物资料部门保管的。所以我们有很多看不到的东西，这个其实是我们馆的一个厚度。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另外的一个馆址，就是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它是老的北京大学红楼，它是全国的第一批的就是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第一批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应该来说那个地方呢是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 也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 嗯，那也是鲁迅博物馆的一部分。 对， 这个我们以前是不知道的啊。那么其实在我们的印象中，这可以说是一种刻板印象，比如说鲁迅先生是一个犀利的、深刻的、讽刺幽默的，甚至有点尖锐批判、尖刻的，就是所有的这个词儿都是这样的，怒发冲冠的啊。其实鲁迅先生，我在刚才和这个刘老师交流的过程中，有很多很小的细节，其实我们可以把他从神坛上拉下来啊。他是一个可以用萌萌哒、可爱、幽默、风趣、非常暖男的这么一个形象的这样一个形容词去形容的这样一个伟大的人。那么我们因为鲁迅先生在我们今天说的鲁迅博物馆里头居住了14年，从30岁到44岁。我们说这个时候他的家庭成员都有谁，他在这14年中在这儿度过的时光是一生中什么样子的。 实际上在这个鲁迅出来北京的时候，他是独自一个人来的。后来呢，他把他的二弟周作人和三弟周建人呢，都先后的就是接到了北京。在他们的共同的奋斗下呢，就是我们说鲁迅他卖掉了故乡老家的房子，就刚才您说的这个，他还到银行贷了款。但是银行那个时候的贷款的利息是很高的。他呢又借了一部分的钱买的呢就是现在的北京市35中学的所在地，就是新街口的8道湾11号宅。然后呢很不幸大家庭呢在这个时候有矛盾，无奈呢鲁迅就搬出来了。那个时候他暂时住的那个地方呢现在很高大上，金融街那个地方在这个砖塔胡同的61号，在那个地方居住了不到一年。然后你可以看那个砖塔胡同那个时期他那个笔记是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今天去买灰，明天去结那个什么瓦工的账，然后后天又得交印花税总而言之就是一个房奴鲁迅的奋斗史。然后这9个月就是在为这个房子去奋斗，先是到处找房，然后就是自己装修，然后还不是包工包料，他自己买料，然后自己请工人， 为了省钱哈， 为了省钱，甚至自己设计那个小院啊，都真的就是他自己设计的。所以虽然居住了仅仅2年，但是一砖一瓦都是鲁迅的心血啊。然后呢当时他到这个地方以后呢，就是很快的就把他的母亲接过来了。再有就是他的原配朱安女士，然后呢这就算是过上一家三口的生活了吧。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员的结构。 当时是个小三合院，咱们现在故居呢是一个像四合院的这么一个结构，但当时没有南房，它是一个小三合院。三合院就是在当时来说民国时期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简陋的老百姓、平民老百姓住的房子。 那咱说说这三口人他们是怎么居住的啊？都居住在什么房、什么位置？ 应该来说最好的房子是他的母亲住，就是北面向东的一间，这个叫正房，就是鲁迅的母亲卢老太太住。然后呢，这个向西的这一间呢，条件也不错，就给他的原配朱安女士住。鲁迅他自己呢，就设计了一个刚才说的那个老虎尾巴。他就在那儿呢，就算是他的卧室兼工作室。 这是一间陋室哈。 对，所以鲁迅他还有对他的一个昵称叫我的灰棚。因为其实呢说的简单一点，就是老北京人不够住，向后边接触的这么一间房子。就跟现在的咱们在这个胡同里边看到的很多撕拉乱建的小房子是一个道理的。只不过人家是在自己家院子里盖的，没有什么违规的地方。但是呢一定建筑材料是最劣质的。但是呢他仍然给他设计了2个特别大的西式的玻璃窗。这个就能显出他作家的身份来了，就是说他是为了采光。 对，他其实是很有生活情致的这么一个人。 对，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然后在那儿其实创作了很多后来我们读到的非常经典的文学作品啊。 对对。 您刚才也说到了这个鲁迅先生的母亲啊，这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老太太啊。 对。 因为鲁迅先生后来是去世在上海 然后家里人都瞒着他鲁迅去世的消息。可是后来老太太是怎么说的？ 啊，这个呢就是显得沉重一点。 嗯， 实际上最开始鲁迅逝世这个消息是大家都瞒着他的，就怕老太太当时岁数已经很大了，怕她受不住。但是老太太说：“你们不用瞒我，我是认识字的。”他呢，在报纸上看到了他儿子去世的消息。我们可能会想到一般的母亲，这个时候可能就是，大哭啊，伤心呢、啊。但是这个老太太很镇定，她把她能搜集到的所有的关于鲁迅逝世消息的这个报纸，都放在一起，然后再看一遍。然后呢，她说老大死的也不冤，因为她说各界的人士都是这么的敬重他，他觉得死的也不冤。然后对于来访致祭的这些人呢，老太太呢，也没有哭一声，没有掉眼泪。但是等这些人都走了以后，老太太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腿软了。”就是我们能看到她不是说她感情没有到哪儿，而是说这个老太太非常能够自控。她觉得我作为鲁迅的母亲，我这个时候我最重要的还是能够就是替鲁迅去感谢别人，然后我最重要的是要镇定。所以这个老太太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对 啊， 这个丧子之痛啊， 对， 就是人间的锥心之痛，这个可能我们都无法理解啊，但是老太太以她一种非常含容的这种内心的力量承载了她，把眼泪留在了心里。你想想刚看到报纸那一刻得多痛啊，可是慢慢的自己去消化去疏解，她还是很痛。人家走了的之后，这种痛苦甚至让她浑身都没有力量了。所以我们在做这么多故居人物的时候，这么多伟大的先生文学家作家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背后都有一个特别伟大的母亲，哪怕这个母亲是目不识丁的，但是她仍然是智慧的，是伟大的。那么鲁迅先生的母亲朱瑞女士啊，她其实也算是书香门第大家闺秀啊，鲁瑞她是举人的女儿，对吧？ 对，就是她很有意思，她识字但是不会写，就是她是通过自修得到能够读书看报看文学作品的程度。我觉得鲁迅他们一定是继承了老太太的基因，因为那个时候她就是带着她的兄弟去私塾上学，其实就是带着那个孩子去，他听就听会了。所以非常的厉害。而且特别爱读书。而且那个时候他最喜欢读的就是张恨水的小说。 对， 这个也成为鲁迅人生的一大郁闷。 对， 因为鲁迅实际上呢他不太看，就是他不太喜欢张恨水的东西。 鸳鸯蝴蝶派 啊，对，他是不看的。但是呢偏偏他母亲特别爱看。作为一个大孝子的鲁迅呢，就得像张恨水的超级粉丝书迷一样，就是只要新书一出来一定赶紧给他母亲去买。 对， 那个时候他都到上海了，买了以后给他母亲寄过来，然后还要写难一眼未看啊，我这里边都能听出看出来赌气啊，就是 酸溜溜的 啊，就是说 没有看， 你看没看跟老太太没有关系嘛，但是他一定说难一眼未看。 他心有一点这个内心的纠结在里头， 他可能希望自己的母亲看看我的书不行吗？你们要是非要看他的书呢？ 但老太太觉得 就是他就觉得哪怕看别人的书，看我爱看的书嘛。然后还有呢，就是老太太听说他儿子也是写小说的，然后呢他就让他们绍兴的那个小老乡啊给把他的那个小说拿过来，就是故乡啊这种的给他看。我们可以猜猜老太太对他有什么评价，对他儿子这个写的有什么评价。 你写的故事新编这叫什么？ 他那个看的是故乡 啊，故乡啊， 他就说嘛，也没有什么嘛，这不就是我老家那点事儿吗？ 没有陌生化， 比张先生写的差多了。 这鲁迅先生一听心里就是很扎心。 所以喜欢不喜欢鲁迅都是很正常的。他的母亲那个也说他儿子写的不怎么样。 其实走进鲁迅故居，除了看那些非常有价值的展品之外啊，还有一些小的细节我们可以捕捉到鲁迅先生身上的另一面。比如说鲁迅先生是一个很爱吃零食很爱吃甜食的人。我听过一句话啊，他说喜欢甜品的男人都是浪漫的，也许片面啊。鲁迅先生特爱吃， 吃到自己牙都已经龋齿了，然后还在吃啊，这是他的一大号，是吧？ 啊，嗯，你可以猜猜鲁迅最爱吃北京的一种小吃，这个还上了他的一个诗作，叫《我的失恋》 啊， 可以猜猜是什么？ 哎，《我的失恋》里头有什么了？ 咱们其实这个东西在冬天啊来讲是最多见的，然后酸酸甜甜的， 糖葫芦。 对，冰糖葫芦 啊， 他在这个《我的失恋》里回赠了恋人四样东西， 对，都挺奇葩的， 特别奇葩，一个猫头鹰，一个吃恋蛇，然后呢发汗药 啊，对， 然后冰糖葫芦，但是据他的就应该说他终生的一个好友，咱们说死党吧， 嗯， 许寿裳先生证实，就是他确实特别喜欢这四样东西， 他喜欢吃恋蛇是吗？ 对，然后 印象经常出现。 对，然后那个猫头鹰呢是他的绰号。 哦， 他确实他自己那个写文章的时候笔名里头笋呐、驴笋呐、冬笋呐，都是猫头鹰一类的东西。然后呢，这个发汗药呢，是因为当时呢他有时候胃疼，吃发汗药要止疼。 嗯， 然后呢，这也是他喜欢的。然后就是冰糖葫芦，就是你听这小吃就知道他喜欢什么了。 对， 就他的口味儿。 就是其实在创作的时候一边他也吸烟啊，他可能嘴闲不下来，不吸烟的时候来点零食什么的。 对，尤其比如说熬夜创作的时候，半夜可能就把这零食拿出来了。 写着写着就饿了，半夜 他那零食罐是什么质地的，现在还在吗？ 在就是一个我现在已经锈迹斑斑的一个小铁皮罐。 那里曾经放着鲁迅先生喜欢的零食啊。 对， 下半时段我们还要出一个关于鲁迅先生零食的问题，那咱先把上半时段的这个题收了啊。我们好多听众其实都去过鲁迅博物馆，然后像冰心他还发来了这个鲁迅博物馆的参观券啊，然后大家也都答了，鲁迅先生如果按户籍管理的话，那时候他住在哪儿？当然是住在西城区了啊。但是为什么李仁嘉、苍鹰苍蝇一开始发的都是东城呢？我们虽然一馆两址，但是确实都 两个馆都不在东城， 都不在东城。 不是不是，那个馆是在东城， 那馆是在东城。那东城 那个纪念馆在东城， 那就算对了是吧？ 就是不算对，那个就是他基本上工作的主要的地点好多都是在东城的，比如说教育部啊。北大呀是在那边，但是他生活确确实实一直没出西城区。 咱要说鲁迅故居 管理，对， 而且西城区的好几个重要的地方他都去了。 好嘞，这算大家对了，东城也算对。我们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打开故居之门，走进鲁迅博物馆，一会儿回来。 2018年的余额已不足，且无法充值。年初定下的小目标，你完成了几个？时间是一个昂贵的奢侈品，所以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庆祝，快乐的每一刻都该被记住。 即日起至12月31日，北京 SKP 璀璨新年季精彩活动纷至登场，会员尊享银行刷卡礼5倍积分，购买2000元还可获得 SKP 浪漫冬日礼物基金。朝阳区大望桥，北京 SKP。 小姐姐，小姐姐，现在选什么基金好啊？ 指数打折就选天弘指数基金。 指数打折？ 市场处于底部区域，现在同样的钱可以买入更多份基金，低位投资，为牛市提前布局。 买基金就选天弘指数基金。 基金投资需谨慎。 周末开车出去玩吧？ 行，但我先得去邮储银行办 DO 卡，有了 DO 卡免费装 ETC， 还送200元通行费，加油减50，8块钱就洗车。罗森便利店买零食还有5折优惠。 停，咱们现在就去办。老公，我要去南太平洋看世界第一的阳光，遇见幸福的地方。 难不倒我，中兴旅遨游2019年春节斐济包机起航了，领略全球浮潜胜地，蜜月度假行程，带着宝贝尽情玩耍。提前多人报名，立减高至1500元。1月31日出发，还赠新年晚宴， 免签海岛，说走就走了。快拨打400-600-6666报名吧，400-600-6666，中兴旅遨游网3w.遨游.com。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布，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ichael。

从很多生活细节和片段我们可以推断出他其实有很温婉的一面，很温柔的一面，又很浪漫的一面啊。比如说徐广平女士就回忆鲁迅先生，他呀去给这个学生讲课的时候，你说一大学教授是不是得这玉树临风的啊，温文尔雅的走上讲台呀，可是鲁迅先生双脚叭蹦上讲台去了啊，然后这裤子上都是补丁，还锃亮锃亮，说明这裤子好久没有洗过啊，咱们让 时间很长了， 对、这个咱们让刘老师给讲讲啊。 这个就是这个梗是怎么回事呢，就徐广平回忆呢，当时他们的那个当时是女师大的那个教室啊，讲台短黑板长，那鲁迅这个板书又很多，他呢就经常得双脚跳上跳下讲台 啊、 然后这个咱先说说他一进来这是什么样子啊、说这个咱们刚才说怒发冲冠，这个是绝对的， 鲁迅发质比较硬， 对，现实版的怒发冲冠，他的这个头发呀、永远就是直竖的、然后就是用这个怒发冲冠的冲字来形容可以，然后呢他又不太爱理发，所以呢就是有人就劝过他嘛，你是不是经常理一下发， 您剪个圆寸、 对啊，然后但是鲁迅说这个不行，说为什么呢，说你看我剪了头发是不是你看着舒服呀、对啊，说你看着舒服我花钱对吧，咱们北京话说凭什么，所以他不经常剪，所以他就一直怒发冲冠那么直竖着、然后呢胡子进来是一字的，为什么是一字，他上翘吧，就是他最开始就回国的时候、他就从日本回国的时候他这胡子是上翘、所有人都说他是洋奴，因为这个胡子往上翘嘛，然后说是外国人才这样，但是鲁迅说其实你要考证的话，在唐就甚至在元以前，我们的男子的胡子一般都是上翘的，下垂是元以后的事儿。换句话说，其实是蒙古人的习俗才下垂的，但是他没办法跟人家去论证去啊，说不是，你看那个唐三彩怎么样，那不能这么说呀，所以那这样吧，我胡子干脆垂下来吧，但是会有人说他是复古，然后说为什么呢，你看这不是咱们一般的传统都是这个吗，最后鲁迅一生气，这个胡子吧，这边脚左边脚一刀，右边脚一刀，就变成了一字。说我现在既不洋奴也不复古，这回你们怎么说我就无话可说了。他专门还是为这个还写了一篇文章，就叫《说胡须》。所以鲁迅这个人其实是有点闷骚的，就是你看着他是一本正经的，但是他写起来其实你仔细琢磨特别有意思。然后呢，进来以后呢，夹着一个布包，然后呢。耳朵上别着一根铅笔，像木匠。然后呢，浑身上下连皮鞋上恨不能都有补丁。然后补丁还磨得很亮，这个未必是说不洗，它主要是磨的时间长了。然后呢，他在这个写板书的时候跳上跳下讲台嘛，正好那天呢就是阳光灿灿，反射的关系。然后呢就是瞬间就觉得就像满天星斗一样所以后来这帮学生也很过分呢，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满天星斗教授。而且更过分的是，有一次呢，这个鲁迅进来以后发现课堂纪律不太好，因为平常的课堂纪律是很好的，鲁迅一进来就鸦雀无声，说你们今天怎么了，说先生外边春暖花开鸟都叫了，说你们要干什么呀，说我们想春游去。你们可以想想，如果现在如果学生对老师提出这种要求会怎么回答， 老师说美的你们反了，这还 先来个课堂测试 您再猜猜鲁迅怎么回答， 那咱走吧， 鲁迅就是那好吧，带着就去了。而且呢，人家不是说光带着玩去了，一边玩一边把他所知道的这个知识传授给学生，等于玩也没有耽误，学也没有耽误，这一路上这真的是特别特殊意义的春游。 对，其实学生提出这样的要求那得看老师是吧， 对， 他要知道这老师你肯定碰钉子，老学生怎么那么傻说咱春游去吧，这不自己找催吗。 对，当时在西南联大的时候也有这么一个学风，就是老师们会带着学生在这个野地里面去读哲学读文学。 是，就是那个时候就确实是比较自由嘛，然后那个 每当我们讲到这儿，学生都哇哦，然后特别就想，哎呀，我们有这种老师就好了。嗯、我说先问问教育局吧。 对， 对， 肯定是鲁迅先生平时就对年轻人特别好。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交代过一个细节，就是那盏煤油灯，是吧？ 对。 而且有一扇门，文杰推了，刘老师还说这个你别推，别 推， 没推，没推啊，对、嗯，没碰到文物啊。 啊、 嗯。那个时候，比如说无论多晚，鲁迅先生本来睡得就晚，学生来了之后，他就提着那盏煤油灯在那儿等着啊，你敲门来，然后很晚深夜学生走的时候，他会提着这盏煤油灯照着路。嗯， 对， 其实画面感是非常强的、 嗯、 因为他对年轻人好，对年轻人对学生好，所以也学生回馈给他很多的那种崇敬，那种爱戴。 是、嗯、就是很多学生都是就是徒步，当时就是有从东城走的，也有从南城那边走过来的，也有，甚至有时候徒步要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样子，然后去看鲁迅先生去，然后再走两个多小时回去，就是可见当时的学生是对鲁迅先生那真的是衷心的爱戴。 嗯， 而且就是鲁迅和学生的那种关系呢，现在的感觉就是没有任何的隔阂，就是他们之间没有代沟的，就是让孩子们觉得非常的轻松。他可以跟鲁迅先生谈很多的事情，然后鲁迅先生呢，他其实跟学生在一起挺健谈的，他们也能在鲁迅先生那个地方学到很多东西， 嗯， 所以学生特别，就是很多学生都特别喜欢跟鲁迅先生去聊天， 嗯 啊， 人生导师， 鲁迅，哎，您还千万别说导师， 不说导师、啊， 从来不说自己是导师， 嗯， 他说我还不知道自己上哪儿去呢，我怎么导你们呀？ 哦、 啊，所以他。自己说的就是他坚住黑暗的闸门，放别人到宽阔和光明里去。换句话说，你们往前冲，你们冲，我掩护，就是那种感觉。 但是我会提供一个门口，一个豁口，你们 去。对，所以就是告诉你光明的地方是在哪里。就是说，他并不承认自己是导师，他一辈子不承认自己是导师， 那么我们也准备了一段录音啊，这段大家一定非常熟悉，也进过我们的语文课本，就是秋夜啊，我们来欣赏一段，然后继续给大家讲鲁迅先生的故事。 秋夜节选。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没有见过这样奇怪而高的天空，它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然而现在却非常之蓝，闪闪地扇着几十个星星的眼，冷眼，他的口角上现出微笑，似乎自以为大有深意，而将繁霜洒在我的园里的野花草上。我打了一个哈欠，点起一支纸烟，喷出烟来，对着灯默默地静电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 这是我们特别熟悉的文字啊， 对， 这要是小学生这么写，老师就说你干嘛呢，你何必同龄像得了，还一棵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有很多去鲁迅博物馆参观的朋友进门就说，哎， 那 两 棵 枣 树呢， 对， 在哪儿呢， 对 啊， 有没有 这两棵枣树呢，很遗憾啊，已经香消玉殒了 啊，香消，但是确实有过、啊、 确实有过，而且呢就是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女士，他呢曾经确定过这两棵枣树的位置， 嗯， 首先说不在鲁迅家的院里，因为你仔细看那个文本说在我家的墙外有两株树、 哦、嗯， 就是他们家墙外头的两棵是别人家的树，还有呢就是这两棵枣树呢他后来枯死了，我们呢也曾经努力的补种过，但是呢补种不成功， 分析起来有可能因为这个枣树呢，它有一种病叫枣疯病，它是一种枣树的相当于枣树的癌症，一种绝症。它呢这个把它就是去了以后再种呢，可能这个土壤已经不适合了。所以这两棵枣树没有了。如果我们还想象这个枣树的景象呢，其实在我们的院里头，在前院和后院夹道里头有一棵枣树，但是不是秋叶时候的枣树，是鲁迅那个时代确实就有的枣树。这个呢还有一个梗，当时呢就是在非典的时候，这个很多地方都关门了嘛，我们呢那个有一次呢说，既然大家都不来，我们就请周边的邻居，就是鲁迅所在的那个新街口社区的这些这个老邻居，他过来咱们串着门吧。结果呢一开门，这帮老邻居全低着头，没一个抬头的。 为什么？ 猜猜为什么？跟这枣树有很大关系。 是低头拾枣。 是枣熟了吗？那个时候 那个正好是就是大概八月的末嘛，正好就是枣熟了的时候，然后因为我们当时没人打枣，地上全是枣，然后他们就把枣给捡了。所以这一不愧就是老邻居，太内行了，知道我们这枣好吃，都不用洗，就是擦吧擦吧就是可以吃了，因为他就在那个院里的嘛，很有文化的枣。所以咱们到那个我们九十月份的时候，你到我们院里也可以低头捡一捡那个漏网之枣。 这枣有多大岁数了？这枣树？ 这个枣树您可以算一算，就是鲁迅居住的那个时候，就是已经有了，1925年那个时候已经有了，一直到现在 90年了。 而且非常有可能的是，鲁迅搬进来之前就有了。所以它是 小一百了， 对，一棵枣树。 嗯， 然后呢，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两棵枣树呢，没有了。也未尝就是说它一定是特别不好的一个大的遗憾。因为文学作品嘛，其实那个最好的是你想象中的， 是想象的空 间。就像你看金庸的那个小龙女儿，无论谁演，我们都不会觉得它最 合适。 因为你想象中的永远是最好的。那么就因为它是一个文学的意象，就留在我们的想象中吧。就是当我们走到鲁迅后院，我们向后看的时候，我们去想象那个奇怪而高的天空就可以了。 你想象那里有两棵枣树， 对， 那是一种美好的留白。 对对，而且就是说，再说一句，这个如果是语文老师，肯定会改成两棵都是枣树。但是呢，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他这个是散文诗。鲁迅的文章呢，他是非常有音乐性、节奏感的。他这里这么写呢，其实是有他的节奏感在里头的。而且呢，鲁迅呢，就是我们可能觉得他一本正经的挺严肃的，但是他这个人呢，就是他人家说写作嘛，就是愉悦别人嘛。他说他有时候写作经常是要给别人增加一些呕吐。就是你越觉得别扭，我越要这么写，然后捣乱一下，调皮一下。这个也是鲁迅的他的作品一个特点，就是他有时候会给你调皮一下的，你觉得后边会写别的，我偏偏在另一棵也是枣树。 就是 所以这也是他闷骚的点的， 就是陌生化啊，就是出乎意料。 对， 其实我说实话，我小的时候就是当学生的时候不爱学鲁迅先生的作品。因为那个时候这个新文化运动刚刚有白话文，鲁迅先生是南方人，然后就觉得他这个文章很拗口，不好学，然后也充满了批判哈，也没有不是那么柔软。可是慢慢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回头去读他的故事新编，读他的那些散文故乡秋叶，哎呀，你会觉得写得真好。 是的， 他会慢慢的随着你年龄的注入啊，你情感阅历的增加，你文学素养的提高，你会重新审视这些文字，感觉它确实是经典。 对，它有一些作品它可能是适合小孩看的，但有一些文学作品它可能适合高中生甚至大学生才来看。 所以经得起我们一读再读啊。我们出了一道关于鲁迅先生这个吃零食的题，我再重复一遍，很多朋友都参与了啊，就是说鲁迅先生不是爱吃零食吗？家里如果有点心有花生，一个男同学来和他聊聊天啊，谈心这个沟通，那他往往会给这个男生吃什么呢？ A 花生， B 点心。我们这有达花生的，有达点心的。你看韩志就说花生，李仁佳说这点心啊，这个 A、B 都有。一会儿这个让嘉宾给揭晓一下答案。这之前我们再说一个小细节，今儿我们就不说鲁迅先生的文学高度了啊，这个思想性，这个你到哪儿都能听得到。鲁迅先生特爱吃糖啊，有一次这家里可能是糖实在是没了，他就把一个这个柿霜糖，就本来是一个治这个治口疮的这么一个糖， 对对， 都给吃了是吗？ 是，就是人家呢、从河南给他带来一包柿霜糖，跟他说呢，在这个口舌生疮的时候，点一片在上面特别的好。 嗯， 然后呢，鲁迅呢那几天正好他的点心吃完了，然后他就想到这个柿霜糖，想一想我口舌生疮的时候很少吧，非要等到那个时候干嘛？那我先尝一片吧。 啊，就尝了一片， 然后尝来尝去， 尝着尝着就没了， 大半包就没了。啊， 就是特别爱吃这个， 对对对， 甜食啊。 对， 那咱揭晓一下答案啊，因为节目快结束了。如果男生来了，鲁迅先生。